非常过瘾、开心、快乐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陆先森的《能随心情来听歌》。这首歌曲呢，也是陆先森乐队当中的贝贝作词作曲的。当中歌词唱到这样：请在此刻能随心情来听歌，能随喜悲来取舍，能不言不语的微笑。多美的画面，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这样的，能够随心情的做成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在明天的974 Live Show 节目当中呢，陆先森乐队也将现场做客，然后呢，现场的弹唱很多他们的代表作品。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要关注明天晚上5点到7点的陆先森乐队做客974 Live Show 的专场。电影《红海行动》呢，让大家领略到了战争的残酷面，也是看到了摩洛哥这个国家它战争残酷面。同时呢，其实有些人也关注到，虽然有些地方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可怕的，但是有一些景致还是领略到了摩洛哥的美。所以从上周开始呢，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一直在摩洛哥不同的城市之间进行穿梭。而今天作为我们摩洛哥整个国家的最后一天的行程，我们进行一个总结，然后自由的去切换到我们说过的那些国家、那些城市，然后那些城市当中都会有哪些别样的风景，我们也会重新的好好的整理一下。当然，来到旅行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很放松，你会看到有卡萨布兰卡的魅力，会看到舍夫沙万的蓝色的城市，会看到白色的建筑，会看到自由自在的猫咪。或许此刻你只想安静地看着眼前的风景的发生，我只想安静地独自跳完这支舞。 安静地独自跳完一支舞，如果我不能停止你的愤怒，微乱的天空，喧闹的城市，下着雨的傍晚， 来到摩洛哥，在你喜欢的一座城市当中，安静的、自由的、独自跳一支舞。 这首歌曲呢是万芳演唱的，也是收录在她2012年发行的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当中。整首歌曲的编曲和谱曲呢都是由黄韵玲完成的，而填词部分呢是万芳自己做的。来到摩洛哥，首先我们去往的第一站，各位坐好我们的时空车，当当当当，此刻我们到达的是卡萨布兰卡。还记得在电影《红海行动》当中，海清扮演的战地记者夏楠，他的第一个镜头呢就是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很多人初识摩洛哥呀，大多都是因为那一部传世之作，一部以摩洛哥的白色之城卡萨布兰卡命名的战争爱情影片，非常经典啊。包括这个影片当中还诞生出了很多很经典的歌曲，比如说那首卡萨布兰卡。不过远渡重洋来到卡萨布兰卡旅行的游客们，不仅是为了重温影片当中的那种浪漫的情调，更是为了瞻仰建在大西洋海边的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哈桑二世清真寺。当时呢，哈桑二世国王曾经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我希望建造一座巨大的清真寺，让北非拥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就如同北美有自由女神像一样。如今呢，高大威严的清真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是肃然起敬的，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旅客来这里拍照，来这里瞻仰，来这里默默地想很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色彩瑰丽、工艺繁复的马赛克以及雕花，而这些装饰都会让你不禁感慨，曾经在那么那么久远的时候，他们是怎么造出来这么美丽的建筑的。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渴望，在旅行当中也会有，今天你的渴望是什么呢？听听维利安的 友情是自由，你越是渴望就越作茧自求，什么都不懂，懂了也没用，反正这苦难也没什么不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与世俱荣，逐日夸父还是神龙，拥抱昨日妄想不休。靠近我，离开我，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枷锁。走进了下一个路， 茧自求。 渴望来自于韦礼安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整首歌曲的编曲呢，包括他那种迷幻式的演唱以及和声部分啊，都是营造出了我们自己在渴望的时候那种非常纠结非常辗转反侧的心情的感受。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硬戳》当中。好的，如果各位现在这个阶段比较渴望某一件事情的话，记得要让自己适当的抽离出来，抽离之后你再去用一种旁观的眼光去看你自己渴望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挺有趣，然后自己的状态呢也可以适度的慢慢的进行调整。当然如果实在调整不过来的话，不妨来一次旅行，因为旅行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视野，会让你的心情也变得完全不同。刚才这个转场呢，仿佛我们已经从卡萨布兰卡离开，此刻到了另外一座很美的城市马拉喀什。如果说卡萨布兰卡是白色的话，那么马拉喀什就是红色的。坐落在贯穿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脚下的马拉喀什，有着南方的珍珠这样的称号。这座城市所有的建筑外墙呢，颜色都是深浅不一的红色。在夕阳时分的时候，整座城市和落日红霞浑然一体，会让人不禁地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此刻我们看到的是太阳的金色光芒照向这座稍有一些破败的老城，斑驳的砖墙回应着炙热的阳光。此刻的颜色呢，我们感受到的是从浅粉到深红。整座城市似乎是在不断的升温当中，而人们也在此时不断的苏醒当中。马拉喀什的气氛呢，就和它的本命颜色一样，会让人热血沸腾，充满着好奇。当你还在老城的曲折小道上辗转的时候呢，循着清真寺的塔尖快步前行的时候，你就已经迷失在了窄小纷乱的街巷当中了，像是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迷宫当中，分不清东西南北。由于天气炎热，各家店铺呢都将木板拼凑起来搭在屋顶之间去遮挡阳光，柔和的光线从简易的顶棚的空隙间投射下来，在低洼不平的石板路上形成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光影。这也成了很多人来这里旅行他们会拍照的地方，也有很多恋人来到这里说一些喃喃的细语，恋人的絮语。 琢磨过太多的言先安静，哪有什么需要怀疑？等我用时间当证据。Should know， 别以为离开我有多容易。So baby never let me go， 我的世界是你的身体。给我最温柔。 我们老去，我 失去没关系。 2016年年底的时候，杨乃文发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离心力》。整张专辑当中，跟火星电台进行了大量的合作。这首《恋人的絮语》就是火星电台黄少峰作曲、葛大为填词的。在恋爱当中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要成为刚才歌曲当中所唱的状态，我要你，我想成为你。包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很棒的东西的时候，总想得到它们。但得到之后又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些事情呢？这确实值得思考的。有人说生活就像酱汁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口吃到的酱汁是什么样的口味。这首歌曲 Sauce 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今年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

纸质版门票在国家博物馆退役了，观众刷身份证经实名验证之后即可入馆参观。这是故宫之后本市第二家取消纸质门票的博物馆。作为世界建筑面积第一大的博物馆，改扩建后的国博自2012年3月正式开馆以来，除特展外一直实行免费参观制度，观众可以提前预约。据介绍，纸质票取消之后，观众依然可以通过预约方式参观国博，也可以在国博开放日的9点到15点30分持身份证入馆，无需再换纸质票。截止到目前，暂时没有每日参观人数限制。从本月开始，通州区图书馆一层服务大厅延长夜间开放时间，由原来的18点延长到22点。据介绍，一层大厅是图书馆自助服务项目，可以为读者提供的服务包括自助借还书、自助办证、查阅电子图书、电子期刊、数字月报、体验朗读亭等等。接下来还会在服务办证、借阅等方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北京猿人走进马来西亚周口店遗址文物展将于3月26号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为期3个月，展品共计117件组，内容包括发现周口店遗址、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3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周口店遗址的化石地点、镇江营遗址发现新石器遗址、北京猿人头盖骨丢失之谜等部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33分，美好的一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度过旅行当中任意穿梭的一天，也是很美好的回忆。我们可以坐着任意门，随便的打开门，就可以去到任意我们想去的摩洛哥的一座城市。如果是真的多好呀，如果是真的就可以梁小雪。 时间让我沉默在思念里，空气中的颗粒，累累敲打我心，像廉价的爱情，托起在风中的雪，忍耐，等待，两个很犹豫的字。放弃，逃避，如果是真的就可以。晴天，雨天，两个有关系的天气。我在，你在，如果是真的就可以。 梁小雪 如果是真的就可以。在本周日974 Live Show 节目当中呢，梁小雪也会做客现场的进行弹唱，如果你喜欢她的话，记得不要错过哟。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哇，浪漫了。从小呢，你就会知道这里，撒哈拉沙漠。三毛呢，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撒哈拉的故事》，当中是这样写的：早晨的沙漠像被水洗过的似的，非常的干净，天空是碧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温柔的沙丘不断地铺展到视线所能及的极限。在这种时候的沙地，总会让我联想起一个巨大的沉睡女人的酮体，好似还带着轻微的呼吸在起伏着，那么安详、沉静而深厚的美丽，真是令人近乎疼痛的感动着。真的来到撒哈拉沙漠之后，你会发现目光所及的范围可能让你无话可说，因为实在是太特别了。撒哈拉沙漠的风光太独特，太吸引人。白天呢，我们可以骑上骆驼去探寻撒哈拉的神秘，夜晚呢，就扎营在撒哈拉沙漠，去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特风光。在繁星点点的星空之下，我们也可以感受三毛和荷西的爱情故事，感受远离世间烦扰的种种美好。谁说在沙漠当中，你的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平静？也可能很想要跳舞，很想要说一些絮语，很想要做他的知己。方大同谱曲，薛凯琪演唱的《做我的知己》，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去年年底薛凯琪的一张 EP 专辑当中，叫做《你我之间》当中。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薛凯琪想要表达的是，他觉得一段感情的开始总是快乐的比较简单， 却有着许多的纠结和复杂的情绪。他说在感情还没有确定之前呢，女生显得是主动又犹豫，往往会做很多的小动作，不断的给男生做种种的提示，让男生感受到女生的真心。如果男生也喜欢这个女生的话，那么就勇敢一点向前一步。所以这首歌曲，如果女生喜欢哪个男生而那男生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放给他听，如果他听明白了，也许你们的故事就展开了。而对于男生而言呢，如果你喜欢某一个女生的话，不要在心里默默的喜欢，大胆的做出一些动作和尝试，也许呢会得到你的真爱。刚才我们在撒哈拉沙漠听着这样的歌曲，反复感受到的是白天撒哈拉沙漠的热情。接下来我们依然在沙漠当中，下面我们要去的是阿伊特本哈杜筑垒村。这个村呢坐落于沙漠的边缘，建于公元8世纪，是一座用红土和稻草砌成的城堡，也是波波尔人最具代表性的古村落。这里呢被评为是摩洛哥最美的村落，现在已经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它地处摩洛哥南部的阿特拉斯群山当中，因为建筑非常的有特色，魅力巨大，这个古老村庄啊也是备受好莱坞电影的青睐的。现在已经有20多部好莱坞电影在此取景了，也让很多热衷于好莱坞大片的影迷对此地是情有独钟的，包括有木乃伊、决斗士、007、黎明危机等都有在这里进行取景。当然来到这里你的心也会变静， 晚上渐渐变得很冷，这才发现夏天走得一点不剩，月光变得薄薄的，你的双手交叠，只能拥抱你自己了。我们慢慢变得很冰，冰到整个星空没有一点声音，像诗人说的沙滩留不住任何脚印，虽然生命很难，我的心仍然柔软，虽然你不再爱我，我仍然爱我自己。也不忍心去伤害爱过的你。 底每天有多少人死于心碎，每天到底有多少人死于心碎。 很动情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吴青峰作曲，李格弟填词，张信哲的演唱。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柔软，这首歌也是张信哲和吴青峰跨岛合作的一次杰作。整首歌曲呢像是一个人在湖边讲故事一般，配合着刚才我们所说的在撒哈拉沙漠，仿佛是一个智者在撒哈拉沙漠当中讲述着他一段一段的故事。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当中每一个难以跨越的时刻，这个时候呢有那么一首歌，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心甘情愿的让自己内心的柔软在这一刻好好的释放和绽放。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去了撒哈拉沙漠，接下来继续的打开任意门。哇，前方这个目的地又是非常爽朗的一片，来到的是菲斯，还记得吗？在西班牙旅行笔记这本书当中有着这样的引言，摩洛哥的菲斯是令所有的旅人欣喜的地方，因为整个城市是一个活着的天方夜谭，更是有一张载着阿拉伯人的飞毯突然间的飘起来。你也不要感到奇怪，人们还会继续的维持着神话当中的生活。我相信很多人向往菲斯是因为刚才所说的这段迷人的文字。这座有着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城至今仍然是保留着它原本的面貌，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紧挨着的房屋，百转千回的街巷，清真寺神学院，以及永不消失的记忆。菲斯呢是一座没有汽车的城市，出行主要是靠毛驴，所以阿凡提的故事当中的阿凡提也有在菲斯进行取景哦。在菲斯的巷子呢很多很多，多达有9000多条，所以很多人说在菲斯的巷子走你很容易迷路。如果你留恋于身边的一些特别的景物的话，迷路是一件常事儿。但是迷路了你也不要感到害怕，因为随处可看的景色都是很美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什么味道那么臭臭的感觉，你就循着这样的味道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著名的皮革染色厂，在这里有无数个大染缸堆积在房屋和房屋间的公共平台上。工坊呢是不准游人入内的，但是我们可以到四周房子的屋顶或者是阳台上进行俯瞰。俯瞰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大批没有加工过的羊皮被送到这里。日头高升的时候呢，工厂内的染缸开始发挥它的作用，原始的皮革浸泡在有鸽子粪的白色染缸当中。有人问为什么要用鸽子粪呢？鸽子粪当中的氨是用来固定皮革，顺便是染上底色这样的作用，所以必须要使用到鸽子粪，所以你会闻到臭味也是因为鸽子粪的原因。然后呢，再将这些已经氨化了的皮革丢进五颜六色的染缸当中，去用脚去踩，再用它好好的浸泡，让每一寸皮革都均匀的上色之后，这样一个很漂亮的皮革产品也就此诞生了。菲斯拥有着全摩洛哥最精美最绚丽的艺术品、手工艺品以及居家用品，这些手工制品呢不仅以纪念品的形式向海外游客进行发售，同时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制作的过程。买不见得非只是产品本身，也可能是整个主旨。 总是说我想回家，然后转身淡淡的笑。你总是说好累好忙，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哎，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只是想陪你吃饭，看你笑笑，听你最近好不好，哎，可不可以 好。 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很好哎。很美好的幻想，如果真的有人可以买不快乐的话，相信每一天大家都会把自己的不快乐全部的卖出去，这样自己的每一天都变得快乐起来了。娃娃魏如萱的买你。继续，我们再度的打开任意门，下面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这几天节目当中反复提到的舍夫沙万。舍夫沙万是一座把蓝色发挥到极致的城市，在这里呢，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蓝色的美。这里大多数的民宅门口、阶梯和墙壁都绘了不同样子的蓝色，仿佛此刻我们来到了一个蓝色的童话世界当中。而来到这里的我们也会不禁地放慢脚步，细细地品尝舍夫沙万的历史和美丽。当然最妙的一点是，在舍夫沙万的蓝色街道，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喵星人，他们或是慵懒，或是温顺，或是很亲人。在这里你会发现，人和猫一样，都是在很快乐地享受着自己慢节奏的生活。时间总是过去得很快，此刻呢，我们今天的摩洛哥旅行的一天也要到此结束了。这个国家还有很多很美丽的城市，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走到，但是去的这些地方已经足够回忆好一阵子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是一种很深的东西，如意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